今天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六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一合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众人之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今天很高兴我们的主任牧师石伟汉牧师为我们正道，正道的题目是知行合一。请石牧师。 好，咁啊，咁好高兴啦，再一次去见翻大家啦吓，咁啊都隔咗两个礼拜冇见大家啦吓，咁相信咧大家都喺你哋嘅通讯里边咧都见到大家卧室里边都系基本上大家都平安啦吓，即系无论喺远地去旅行嘅吓，或者去短宣嘅，或者一啲体会嘅吓，或者弟兄姊妹里边咧都见得到咧，大家都好开心嘅吓。咁盼望咧，我哋今天咧，同样咧能够嚟到主嘅殿里边咧，同样好欢喜快乐，因为咧我哋可以听到上帝嘅说话。好，咁我哋都有个祈祷。好，亲爱嘅主，我哋求你去开启我哋，让我哋明白你嘅话语系宝贵，让我哋咧能够将你嘅话语咧摆喺心里边，以致我哋能够咧好好去活出嚟。求主你帮助我哋，听我哋祈祷，奉耶稣名字而求，阿门。好，第一节今天咧同大家去分享嘅一个嘅题目就叫知行合一，咁啊都藉着以弗所书里边咧都帮我哋去思考一下咧，即系保罗喺以弗所书里边咧讲紧嘅教会嘅事情，咁所以咧都要去问一个问题啦吓，即系唔知道你点样去回应咧，就系一间成长啦成熟嘅教会需要啲咩咧？一间成长成熟嘅教会需要啲咩？特别一间主耶稣的教会是很需要一个怎样的状况呢？我就会去这样去描述，就是教会最需要其实就是你们，需要你们的存在，就是你们的参与，或者再仔细一点讲就是什么呢？就是一间教会最需要的就是你们作仆人，愿意成为上帝使用的仆人，正如上次跟大家分享的讲到一样，上帝要给我们一个 talent、两个 talent、五个 talent 去成为他的仆人。但再讲深一点就是什么呢？教会最需要就是你们要拨用恩赐作仆人。所以两个礼拜前跟大家讲完这个信息，不知道这两个礼拜里面你有没有这样去做，就是去用上帝给你的恩赐里面去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去服侍上帝。事实上当讲到要用恩赐去作神的仆人的时候，我们都要思考就是跟上帝怎样去再继续鼓励我们去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呢？特别在以弗所书里面都讲了很多的，今天我们都会藉着今天四章一至六节的经文去思考多一点，我们希望都跟大家再读一次这段圣经，加深我们的记忆，让我们真的多一点读圣经。好，让我去读一读下。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咁喺呢度经文里面咧，就系嚟自以弗所书啦。咁以弗所书咧，可能大家都会好熟嘅吓。咁但系我简单都讲一讲就系以弗所书里面咧，基本上个大纲咧，其实就系即系总共有六章啦。咁其中咧，一章一至二节咧就系讲到咧嗰个嘅保罗对以弗所教会嘅问安，而去到一章三节至到六章二十节咧就系嗰个正文，而去到咧系六章廿一节至到廿四节咧就系嗰个嘅结语。当你睇翻正文里边咧，即系成个以弗所书里边，其实简单嚟讲咧就系一至三章系一个部分，四至六章系另一个部分。一至三章咧就系一个嘅神学 特别讲紧神所赐下嘅救恩系一个点样嘅救恩咧吓。保罗就向以弗所嘅教会去讲说，但系当听完成个保罗三章里面讲到整个嘅救恩嘅时候咧，原来咧去到第四至六节咧，就保罗就讲紧嗰种实践啊。当你明白呢种救恩之后咧，你点样去实践咧？会不会有一个相称的信仰生活去活现出来呢？这个就是保罗在藉着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所以或者我们怎样去描述以弗所书呢？其中一种的讲法就是，其实以弗所书就是一个关于教会论的书信，就是关于教会生活怎样去实践我们信仰所领受的一个身份之后，我们怎样在教会里面生活的书信。所以我们都希望藉着今天这段再想多一点跟我们有什么相关呢。好，四章一节，刚才我们读到就是，我们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要同蒙召的恩相称。里面其实正正好就回应了一章三节刚才讲到那个的，即是我们信仰的基础之后，怎样去带出我们要实践我们的信仰。而整个的基础里面呢，就是在四章一节呢，就成了一个转折点，去由一章一至三章带到去四至六章。所以呢，这一开始呢，其实保罗就说你们就是讲每一个信徒蒙召啦，蒙召的恩。其实如果你看回原文里面呢，其实他那个的写法呢，其实就是蒙呼召的呼召，如果英文呢就会可能更清楚一点，就是 The calling to which you have been called，即是说当你是被上帝所呼召的，以致到你有一个这样的呼召的时候，你怎样去活现那种的生活，即是我不知道你怎样去看上帝对你的 calling，即是我自己记得呢，我读书的时候呢，有一个即是我们那时候的年代呢，还用 call 机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用 call 机。我们那时候的 call 机呢，我有一个同学呢，就即是我们那时候都会打电话 call 他的时候呢，他有时候都不复我们的。咁跟住我哋有一次问佢，点解我哋次次 call 出你机你都唔复噶？跟住嗰个同学就话咧 ，call 机系攞嚟 call 噶嘛 ，call 机唔系攞嚟复噶嘛。佢讲紧咩咧？即系我哋听 call 机响咗咧，可以唔理嘅。原来即系佢嘅意思系咁。但系上帝俾我哋嘅 calling， 俾我哋嘅呼召咧，系我哋要有回应嘅。所以呢度咧，保罗正正好成日讲紧呢个意思。我们有一个蒙召的呼召，即是这个呼召成为了我们，特别我们被上帝的呼召成为了属他的人呢，我们是要对这个 call 呢是有回应的。这个呢就是保罗里面所强调的，就是每一个信徒都要回应上帝这个 call。 而这个回应这个 call 的时候，就特别跟什么是相关呢？其实就跟什么是教会相关。乜嘢系教会呢？教会呢个字嘅原文呢就系 ecclesia 就系讲紧，就系一班由蒙上帝呼召嘅人能够聚集埋一齐。所以教会呢嘅聚集呢就唔系一个建筑物。教会嘅聚集就嚟自就一班同样蒙上帝呼召嘅人走埋一齐，去活出嗰种呢我哋所经历嘅呼召呢，呢一个呢就系教会啦。所以保罗呢度其实正正好就系讲紧佢对教会嘅体会，就系每一个蒙呼召嘅人咧，都要去回应翻呢个呼召而走埋一齐。所以咧，任何一个蒙上帝呼召、蒙上帝咧呼召佢又能够接受耶稣成为救主嘅人咧，佢哋都要有教会嘅生活。所以咧，呢个都值得我哋去思考，就系教会生活系咪可有可无嘅咧？按住保罗嘅理解咧，绝对唔系。当你有这个呼召的时候，有这个上帝给你的 calling 的时候，你就要按住这个 calling 而回应什么是教会，我们就要聚集在一起，活出一种教会的生活。所以呢，怎样去生活呢？当你看回在保罗这个神学的基础之下所带来的发展，就是教会生活 ecclesia 是怎样的呢？教会生活原来就是要实践出来。所以四至六章就是讲怎样实践出来。所以当你睇翻去到四章一节嘅时候，佢话你哋行事为人要相称，即系要有一种嘅行事，要与呢一个你嘅呼召系相称。英文咧就系 walk in a manner worthy。啊，跟住去到四章十七节咧，保罗就再一次讲，就系你哋行事唔好像外邦人全虚妄嘅心行事， 你哋要有一种属神嘅人，唔同外邦人一样嘅行事嘅方式。去到五章二节，佢哋话亦都要凭爱心行事。五章八节就系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嘅子女。你哋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所以当你睇翻成个四至六章里面，就不断地讲紧一个，原来我哋蒙呼召嘅人咧，我哋教教会生，即系话咧，我哋要回应我哋嘅呼召嘅时候，我哋要 walk and live， 即系活出呢种咁样嘅呼召行事出嚟，而唔系净系斋堂。即系你谂下，今时今日咧，我哋有时教会好中意倾偈吓，我哋好多嘅 talking point。淨係讲好多话题。但係呢，保罗讲緊呢，我哋有 walking point， 我哋有行动嘅起点去俾我哋去行动。喺呢幅图里面呢，有一个嘅人物就叫王阳明啦。咁王阳明其实就係咩人呢？就係我哋中国古代里面呢，宋朝里面呢，即係有一个好出名嘅理学家叫做王阳明。佢提出呢一个好重要嘅学说呢，喺当时嚟讲叫知行合一。知行合一，这个成为了他当时理学一个很重要的思想。里面讲什么呢？这里就特别写到，就是知同行是一事而非两节。见父就自然知道什么叫孝了。见兄就自然知道什么叫体了。但如果你知而不行，其实你就未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原来王阳明讲紧就系一种，你知道一样嘢同你行唔行出嚟咧，其实系同一件事嚟嘅。当你知道一样嘢，如果你唔行出嚟咧，其实你等于你冇唔知道一样。所以当你能够行出嚟嘅时候，就证明好咧，你系知。我唔知道你有冇好似呢幅图里面咁样嘅经验啦吓，即系但我自己都经历就系我啲小朋友咧要嗌去冲凉啊，即系佢哋出完街之后咧，有阵时咧我哋嗌去冲凉。快啲冲凉啦！我哋要即系要洗衫啊！你快啲冲凉。通常个小朋友，我哋啲仔女就点同我哋讲，佢话知啦知啦，佢话知啦知啦，跟住知咗之后咧就点咧？继续翻房里边打开个手机，冇理过我哋。隔咗半个钟头之后，依发现佢仲未冲凉喎，我哋就话你仲唔快啲冲凉？阿妈等紧你洗衫喎。我啲仔女通常就会话咩咧？知啦知啦。结果咧，转头都系未咁啊！遇事者咧就两三个钟咧都系未冲凉。咁我想问下在座当中嘅家长，你有冇都有啲咁嘅经历咧？我想问你，究竟我两个小朋友系知定系唔知咧？系知道要冲凉定系唔知道要冲凉咧？如果按住王阳明嘅讲法咧，其实就系唔知咯，就系唔知，即系冇行出嚟咧，呢个就系个问题。如果我哋信耶稣，我哋知道我哋蒙咗上帝嘅恩，但我哋成日都唔行出嚟咧，其实就好似冇信过一样。如果我哋又知道上帝要我哋有教会生活，但我哋冇实践我哋教会生活咧，就好似冇教会生活一样。所以咧，喺雅各书里边咧，正正好就系讲紧佢话二章八节话：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藉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阿古书里面讲紧就是，不是讲紧就是我们是不是靠行为能够得救，我们永远都不能够靠行为得救。不过当你对上帝有信心的时候，你自然有一个回应的行为。这个回应的行为就反映出你真的知道愿意行出来。今天我们嗰种嘅生活咧，我哋信仰嘅生活咧，都同样系咁。我哋有时讲得太多，我哋即系听得太多。正如上次都同大家讲，就系有啲人听得太多咧，就冇反应嘅。我哋嘅信仰里边咧，保罗要求我哋咧，我哋要有一个行事为人去配合我哋所蒙嘅恩。喺中国里边咧，有一个地方咧，成日都出现一句咁嘅说话嘅，唔知你有冇听过啦？就系、是。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知唔知喺边度见到噶？即系我唔知道啲姊妹见过未啊？我哋即系男士咧，如果喺国内翻到去男厕所里边咧，就通常就会喺某一个位置，你会见到呢句说话嘅。佢话你向前行一小步咧，就文明一大步，就唔会整到成地下都污糟邋遢。其实原来我哋嘅信仰都系咁，我哋 如果我们在信仰，我们的信仰行为生活里面呢，我们行一小步呢，我们的信仰就会经历一个大步。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这样行呢？特别呢，即是现在都已经去到六月的时间啦，我不知道每一年年头呢，通常我们都会有些立志啦、立愿啦、立约啦，我不知道你立了些什么。不过现在已经过了半年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些的向上帝立了的志、立了的约、立了的愿，仍然是知道不过未行出来呢？所以呢，都值得我们去藉着这个年终的时候，即是年纪一半的时候呢，我们去想一想。特别呢，刚才经文里面说呢，你要什么行事为人，要 walk。所以呢，我给你的 comment 就是 no more talk, just walk。我们呢不要只是斋讲了。我们信耶稣的人呢不应该斋讲的。我们呢要行出来。我们要行出我们的行事，以及我们跟我们的恩是相称。为自己去定下一个目标。特别在 去到后面，就是保罗就是去继续讲到，既然我们 要回应上帝，我们要行出来了，我们怎样行出来呢？我们怎样行出一种信徒的生活，或者教会生活呢？在后面四章二至三节呢，就是这样去讲。他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我们可以分开了就两个的部分去思考，就是讲那种的我们怎样行出来的行事方式呢？就包括了就是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这个呢是一种个别信徒里面呢可以回应上帝的生命成长，一种品格的操练。今天我们上帝要求我们呢，要被人见到我们是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怎样能够被人见到我们信耶稣是不一样呢？就是我们有一种不一样的品格，不一样的生命。而这种品格里面，这个保罗就提到个别信徒都可以去学习去操练的，就是凡事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谦虚，心态里面反映出一种的谦卑的状态，温柔，不是一种增劲的，愿意去谦让的。就是什么？从一种忍耐，忍耐就是一种有一个宽大的心去接纳，即是原来别人跟你不一样，以至到你愿意去等待对方。但同时间呢，去到第二个句子里面，就是什么？原来不单止个人信徒个人呢都可以操练自己的生命，自己特质那种的品格。同时间呢，原来保罗都讲的就是教会群体呢都要一同努力。信仰不是只是个人的，如果个人就自己信仰就可以了。但是正如刚才讲过，这本以弗所书里面是一个教会观的一个书信，所以后面就讲到什么呢？教会群体怎样去能够实践那种教会生活呢？就是用爱心互相宽容。那种宽容待人是对别人的价值一些的看法有尊重的。还有呢，用和平彼此联络。里面特别讲的就是互相和彼此，就讲的呢，一个人没有互相，一个人呢是没有彼此的，唯有有一堆人呢，你跟他之间的互动呢就能够带出互相和彼此。所以其实教会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去操练我们的爱心。磨练呢，我们怎么去用和平一种平安的态度呢去彼此去相教。所以这里呢就是正正好提紧，就是教会群体呢都好重要，就是在教会生活里面是有一种很好的平台呢给我们去建立我们的信仰。特别在过去这几年里面，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都开始很多用不同的方式，或者因为疫情的原因，但是也都因为这种方式让我们开始慢慢就是人与人之间又多了距离。我们那种群体生活，就是耶稣给我们那种教会的期望，有时候我们都不能够很具体地去透过我们的共处能够去建立。所以这里特别讲的就是我们教会群体现在在这个新的时代里面，特别当疫情更加稳定下来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开始由一种失联，一种 disconnect 的状况开始回去一种 reconnect 的情况。讲的什么呢？每一个人都开始和其他的蒙召的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 connect， 有一个连接，以至到我们 在当中我们能够去建立回彼此的关系。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这幅图是代表什么？刚才这里每一个人都跟每一个其他的人，每一个弟兄姊妹，当他联络的时候，彼此联络联系的时候，现在见到一个什么图画？就是变成一个网啊，弟兄姊妹。这里是不知不觉我们藉着我们紧密的联系呢，我们能够建立到一个好像蜘蛛网一样。这个网里面就可以补足，还有可以去成为一个好好的一个将一些人去带回去上帝的一个的网。当有人呢不想去到上帝里面，有些人呢好灰心好沮丧，或者信仰未够稳定的时候呢，原来我们建立到这个好好的一个 reconnect 的一个的网呢，就能够好好去保护住一些呢在软弱里面的弟兄姊妹。所以教会的群体的建立是能够有效去帮助呢，即是让到教会里面呢弟兄姊妹呢不会走失，不会呢散开。所以呢都好期待住呢，我都希望快啲嚟到当中同大家呢再一次呢见到呢幅图画。就係咩呢？我哋藉着实体教会生活可以重新去建立嘅时候，我哋即成一个更大嘅网。呢、这个更大嘅网可以为上帝去捕鱼，让更加多人呢返到教会里面。我哋成为一个更大嘅网去保护我哋一啲软弱嘅弟兄姊妹。我哋成为一个更大嘅网，可以呢一起去守望住呢成个教会呢里面我哋嗰种信仰嘅需要，让我哋呢能够去发挥，俾人见得到呢我哋嘅信仰系真实嘅。所以呢度都系保罗俾我哋一个好重要嘅提醒，就系我哋要点样去实践我哋嘅教会生活。当然另外一个好重要嘅事情，喺四章二三节里面，除咗讲緊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和平之外，其实后面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说话，他是什么呢？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整个的行事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要一路行事，我们行事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要竭力，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行出来的时候，那个教会的生活是怎样呢？是要竭力的。怎样叫竭力呢？我试下邀请大家玩一个游戏，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游戏。那么简单的，大家一起起立，一起起立先。起立先。很简单的，就是你自己可以用日标去看着，就是我给你大大地吸一口气，大大地吸一口气，你就维持住这一口气。维持这个口气呢，就看你能够维持到几耐。你给一个目标自己，试下维持到你最耐可以几耐的时间。是吧？得不得？知道了。好，那我们试下了，你要维持到最耐为止的。好，来准备。一、二、三。是啦，维持住这个时间。可不可以顶下去？当你如果你已经是维持不到呢，咁你坐低我就知道你已经完成咗啦。如果你已经暴气啦，你已经维持唔到一口气呢，咁你就可以坐低。当你觉得好辛苦嘅时候，就你唔够气嘅时候，你同自己讲，我顶多五秒。顶多五秒。係啦，如果你觉得仲可以顶多少少时间嘅时候，你只同自己讲，顶多三秒，再挨多少少。係啦。但如果真的你即顶到很辛苦之后不得呢，你坐低。咁我就知道你可以从即完成咗啦，或者已经做唔到啦。咁咪再维持多两秒，两秒顶多两秒。咁咪顶到一分钟，俾自己目标点样一分钟。不过好似坐湿坐低晒咯，大家。咁我唔知道你刚才喺个过程里面你点样去试下去坚持啦。不过呢度咧都俾大家见一见，就系呢度原来网上面话咧，你能够忍住几多秒咧，都反映你嘅岁数嘅。咁啊，你睇一睇头先，你能唔能够忍到60秒，反映你系年青人25岁。如果你头先你忍到30秒咧，话俾人听咧，你都后生紧嘅，50岁嘅。如果你能够维持到10秒就已经唔得咧，咁你就要检查你个肺啦。吓，每个肺个活量有啲问题。不过最重要嘅就系头先，我想你明白就系头先，当你如果你真系能够坚持 一路吸嗰啖气，顶住，顶住，顶住，顶到最后，最后，最后，你先呼出嗰口气嘅话咧，你会一定会有一种嘅感觉，就系好辛苦。等住，原来我哋要坚持，坚持，坚持到最后一啖气嘅时候，最后一秒嘅时候，我哋应该有一种感觉，就系会好辛苦嘅。同样，而家保罗呢度讲紧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圣一嘅心嘅时候，我哋要竭力去守望教会，守望圣灵所赐合而为一个心嘅时候，原来我哋都要辛苦嘅。即系话咩呢？如果我哋爱教会，我哋要保护教会，我哋要去守望教会咧，我哋唔会轻松嘅。我哋梗系要用好多努力，系拉住个网，一齐去手拖手扶住个网。有人想松手嘅时候，你要继续捉紧住佢咧。呢、这个网先至能够结实，呢、这个网先能够去牢住嗰啲咧软弱嘅弟兄姊妹，有需要嘅弟兄姊妹。所以呢度保罗正正好就系俾紧我哋一个嘅吩咐，就系、是、我哋要去竭力啊！我哋要去竭力，用尽力，我哋会辛苦咁去一齐去守望教会。千祈唔好谂住好轻松就能够让到恩福家咧能够有好嘅成长，有嘅发展。如果我哋大家唔努力、唔辛苦咧，你唔会经历嗰种嘅甜蜜同埋嗰种成果嘅。当然，另外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就系呢度圣经话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嘅心。合而为一嘅心，究竟系你嘅心定系我嘅心咧？弟兄姊妹，今日我哋成日都话我哋一齐守望教会啦，但好多时候我哋守望教会嘅时候，究竟我哋系守望紧我心目中嘅教会，定系你心目中嘅教会？守望紧我嘅价值观，定系守望紧你嘅价值观啊？喺香港，我哋即系过去呢几年咧，其实都系好大冲击啦。我谂大家都好明白，我哋香港面对嗰种嘅教会嘅最大冲击，特别喺早两三年嘅时间咧。其中一个最惨烈的现象就是什么呢？有一些教会呢就分裂了。那种分裂包括了就是一些就是有一定年纪的，还有一些年轻人呢不同想法。你知道当时就是社会运动的时候，就是那些有一定年纪觉得要守住教会不好，有些什么冲击令到就是教会就是跟政府有些什么的矛盾啊、冲突啊，即系有啲人会咁样去守住，即系你后生仔，你哋唔好做呢样，唔好做嗰样。同时间咧，当时好多后生仔咧就话：点解佢哋唔明白我咧？点解教会嗰啲高层啊、领袖啊，点解唔明白我咧？所以咧就喺咁嘅情况之下，香港咧其实都经历咗好多教会咧都有两批唔同嘅谂法，以至到咧教会咧就分裂咗。香港经历一个很严重的创伤，就是教会里面一个很大的分裂。因为大家都希望你符合我的心意，或者我符合你的心意。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清楚这句说话讲的什么？保罗讲的这句说话是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其实如果你看回英文里面，或者看回原文里面，这个合而为一嗰、那个心字咧，其实系灵嚟嘅，即系话原来保罗讲紧系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嘅嗰个灵。呢、这个咩灵啊？就系你圣灵咯，唔系满足你嘅心意，唔系满足我嘅心意，教会系满足上帝嘅心意。呢、这个就系正确嘅教会。所以到其实保罗就是讲紧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我哋合而为一嘅灵，而呢个合而为一个一嘅基础嚟自我哋四章四节里面讲紧咩啊？我哋只有一位嘅圣灵，圣灵只有一个，就正如你哋蒙召咧，同有一个嘅指望，好清楚，圣灵只系得一位。四章五节讲紧一主一信一洗，一主就系讲紧一同承认。只系得一位嘅主耶稣系我哋嘅救主，别无其他，唔会有玛利亚，都唔会成为我哋嘅救主。我哋有同一个嘅信仰内容，就系、是、耶稣基督为我哋钉死喺十字架上，洗净我哋一切嘅罪，使我哋咧能够靠住佢，我哋咧可以有一个新嘅生命。一洗就系讲紧我哋同样系受洗归入同一位基督。 弟兄姊妹要留意这个的一洗，并不是说是不是只是得浸礼定是洒水礼。这里说的不是拗紧用哪一种的形式的水礼才是一种正统的水礼，而是说的我们都是奉耶稣的名受洗归入神的里面。所以呢讲紧我哋同样得一位嘅救主耶稣基督。四章六节里面讲紧就係一神，呢、这个神就係嗰位嘅父神，佢係众人嘅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亦都住喺众人之内，我哋得一位嘅天父。所以保罗喺度讲紧就係我哋得一位嘅圣灵，一位嘅圣子，一位嘅圣父。喺呢个一嘅基础之下带出就係教会都系应该得一个。身体只有一个。我们的教会是回应着我们只是应该是一个的教会。一个教会里面就顺服于在神的灵，在耶稣基督之下。所以在这个弯曲拨谋的世代里面的时候，我们要合而为一的，要搞清楚我们合而为一，就合而为一是属于灵 ,Unity of the Spirit。而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教会的群体和我们的个别信徒都有责任去保持基督里面我们那种的合而为一。今天给大家的挑战就是想想教会的群体和个别信徒怎样可以在基督保守基督里面的合而为一呢？除了我们自己在自己的生命品格里面去培育，更加重要的就是在教会群体里面，在教会生活里面那种操练呢，才能够帮到我们怎样能够坚稳地呢去面对着呢，就是我们那种众多的信仰的挑战。所以呢教会呢要合一呢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会说就是作为今天的总结，就是健康的教会呢需要知行合一。就是怎样呢，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呢是蒙召的，蒙上帝的恩召。但是同时间我们要活出这种的恩召，我们行事为人要所蒙的恩是相称，但同时间我们又要走在一起，我们合而为一归于耶稣基督，我们就活现出耶稣基督的身体。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信仰要在个人生活里面实践出来，我们更加需要回到教会里面，我们一起有教会生活，以致我们能够去操练到我们这种教会的合一，以致我们能够被人见得到一个合一的见证，让我们一福家里面都能够有这种的渴慕，我们藉着我们信仰的实践，我们被人见得到我们一福家是一个蒙福的基督的身体，是一个蒙福的教会。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去求你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有时候都很多的软弱，我们也意识到我们都是对于教会生活呢都是有时候都是很轻忽，或者觉得可有可无，又或者觉得我在家里面都可以就已经足够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但主人你给我们要有教会生活的时候，正正好告诉我们听，藉着群体的相处更加能够操练我们，藉着群体的相处我们更加能够成为一个好的保护网，去保护守护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求主你帮助我们恩福家里面，我们愿意互相一个联系一个，一个手拖住另外一个，一起成为一个的网，去补足去守望上帝你给我们这个基督的身体。愿主你赐福给我们有这个的渴慕，以致我们能够真的活出来，我们不再是 talk， 我们是 walk。 求你就这么听我们祈祷，是奉耶稣的名字而求，阿门。